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三次晒猫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因为感情深，我选金世尊。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蟹礼，中秋礼金世尊。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，全程三小时送货上门，52886111，52886111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继续受冷空气影响，扩散条件优越，空气清新，天晴气爽。是难得的好天气，非常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，只是午后紫外线强烈且空气干燥，要注意防晒勤补水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偏北风3-4级，阵风6级，最高气温3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偏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小太岁长恒奉了燕王朱棣的旨意，到济南寻找济南王朱文质。结果朱文质到千佛山镇擂去了。长恒抱着好奇的心，带着孟通、焦亮也来到千佛山，正赶上擂台开始。他转身刚要走，没想到台下有人大吼一声，上了一个小伙子。长恒呢越看越糊涂，就把茶楼这掌柜的叫过来了。掌柜的，这怎么回事？掌柜的摇头叹息，前三天呢有个小伙来打擂，那小伙还是个武举人，姓韩呢，叫韩启良。这韩启良呢也打算夺济南的副元帅，就跟这神拳太保孙拐打起来了。可一伸手呢不是人家孙拐的对手，让人家打翻在地。怪就怪孙拐太狂，一人怕了一人也就是了，哪知道他得寸进尺，把那姓韩的按翻在地，哈巴一声给劈了。哎呦，那惨劲就甭提了，满台都是血呀。刚才来这小伙子是个武秀才，是死的那位他兄弟，你没听说吗？要给他哥哥报仇雪恨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哦，长恒一皱眉啊，心说这孙拐真不是东西，你把人打败了就得了呗，那副元帅就叫你当就可以了，为什么把人还给劈了？你这不成了本地的一霸了吗？他正然想着，台上出了变化了。闹了半天给哥哥报仇这位也不是孙拐的对手，被孙拐一脚踢翻在地，啪啦啦扑通，刀也撒手了， 松拐往前一跟步，把脚就抬起来，对准这小伙子的小肚子狠狠的就是一脚，你给我再这你想想，孙拐练的绝艺在身，那腿上有硬功啊，有踢百木桩的本领。那么说什么叫踢百木桩的本领呢？这个百木最坚硬，四寸见方，一根一根埋在地里头，练这种腿的时候就踢这种桩子，讲究是一步踢折一根啊。那腿上的力量都有千斤重，当到人身上哪受得了啊？就这一下不要紧，就见姓韩的这小伙子哎呀一声七窍流血，死于非命。台下看热闹的老百姓一阵喧哗呀，哥哥兄弟啊，可了不得，又死了一个，可不是吗？把肚子给蹬爆了吧。这阵单说神拳太保孙拐飞身行，跳出圈外，扎着背膀，定睛观瞧，看罢多时，朗声大笑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这可别怪我一狠心毒啊，怪你自己找死。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，找你哥哥作伴去吧啊。我说这小子家里来人没？把尸首快给我拽走，要没有人领尸，我可派人扔到荒郊野外喂狗去了。老韩家真来人了，慌慌张张爬上擂台，把这小伙子的尸体给拖下去。大伙一看可够惨的，看来名利二字多坑人呐。当然这小伙不光为名利，主要是为一口气，结果这气没治过来，把自己的命还搭上了。可人被架走了，有人把血迹擦干净，就见孙拐来到台口，把手一背，摇头晃脑，又卖了一顿狂言。哎，众位父老乡亲们，大家都看见了吧，谁是谁非有目共睹，我没找他，是他找的我啊。你们都看见了，这位多不讲理呀，一不报名，二不通姓，奔我就是几刀，我是被逼无奈，这才将他置于死地。话呢又说回来了，人是生有处，死有地，八个字造定，绝不能更改，该着他死的这儿，谁也劝不了。你看我有言在先，我说你们众位啊，自耐点，就把这副元帅让给我，比什么不强呢？可有那么些人他就不懂事儿，刮风下雨你不清楚，你有多大的能耐难道不明白吗？这是自讨无趣。算了吧，是不是没人登台了啊？要没人登台，咱这擂台可结束了，这副元帅就是我的了。没人吧？长恒一听这小子怎么这么狂，小太岁噌就站起来，告诉孟通较量，你们俩在这等会儿，我上台教训教训他。孟通赶紧把他拦住了，常将军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咱又不为夺这元帅，管这闲事干什么呢？再说咱还有公务在身，类似这种人天下有的是，你管也管不过来。常将军，你消消气儿， 不要多事。长恒听着虽然有理，但是这气儿出不来，就在他们说话一耽误时间，又出了变化了。台下来了一乘二人的小轿，这轿用青布蒙着，就见这乘轿来到擂台下面，小轿落地，轿帘啪嗒一起，在里边出了个年轻的女人。就见这个女人身上穿白挂素，还穿着孝呢，仔细一看眼泡都哭肿了。就见他一转身，顺着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来到擂台之上，用手一指孙拐，呆，姓孙的，少要卖狂，姑奶奶，我教训教训你。说着话，双拳一晃，抡拳就打。大伙一看这玩意新鲜呐，还有年轻的女子登台。这热闹可得好好看一看。很多人不知这女人是谁，长恒也不例外，又问那掌柜的，掌柜的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掌柜的还真是万事通。那怎么回事呢？因为他这茶楼就挨着擂台，他成天都在这儿吃茶的，什么人都有，消息也非常灵通，谁姓什么叫什么怎么回事都在这议论，所以呢他知道的情况很多，也搭上长恒爱打听，这掌柜的爱介绍，用手指着这个女人，我这位壮士，这女子姓韩呢，叫韩秀英，她未过门的一个丈夫姓孟，叫孟红，也死到孙拐手底下了。这个孙拐太不是东西了，但有一线之路，你想未过门的大姑娘能登台打擂吗？哎，哦，长恒一看是个女人，分外担心，觉着这个女子凶多吉少啊。果不出他所料，就见韩秀英舞动双拳大战孙拐，孙拐一边打着一边乐，这嘴里边嘴巴浪叽的，说这话就更难听了。姑娘，我说怎么了？你着什么急呀？哦，你替你那小情人难过，我看大可不必。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活人不有的是吗？哎，他死了算个什么？你再另找一家呗。如果你看着旁人不中意，你瞅瞅神拳太保某家如何？这小子是叫流氓啊！把韩姑娘气得两腮绯红啊！好狂徒，你招劝！这玩意玩命也不行，能耐在那搁着，二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。长恒看得很清楚，实质上这韩秀英连五个回合都过不去。为什么能支持这么长呢？就因为孙拐这小子没安好心，他不是真打，他打算把这姑娘累得一点力量都没了，他把姑娘搂抱带怀，当众羞辱。你说这小多缺德，他故意发坏。这时就见这韩姑娘虚虚气喘，体力不支啊，实在是坚持不住了，晃晃悠悠，眼看要卧倒在擂台之上。长恒一看自己不出头不行了，他也不听孟通较量的劝说了，把茶杯一蹲，一转身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下了茶楼，见光见光见光见光，他把两个巴掌抡开了。老百姓家的路他推嘛，呼啦朝闪开一条胡同，长恒大步流星来到台下，连梯子都顾不得走了，脚尖点地，腰眼一晃，噌，使了个旱地拔葱，就登上擂台，三步两步来到这个女子的近前， 喊了一声呆，姑娘闪退一旁。韩秀英实在招架不住了，可盼着来人给他打了接手，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扶着明柱大口大口就喘开气儿了。他回头一看呢，不认识长恒。单说小太岁来到孙拐的面前看热闹的一看，这可好，两个黑的脑袋，神拳太保孙拐长得是相短脖粗车轴汉子，小太岁长恒也是个矬胖子，这俩人黑到一块儿去了，不注意看分不出谁是谁来，只是衣服上有些区别。长恒用手指着他的鼻子，我姓孙的，你小子太狂了，待某家会你一会。他这一叫唤跟打雷似的，孙拐吓得一拨了脑袋倒退了两步，腾腾啊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，他一瞅来人绝不是寻常之辈，就见他二目如电，扫帚眉，钢铃眼，浑身上下一团足壮的精气神，那真可以说太阳穴鼓着，腮帮子努着，胸脯舔着，屁股蛋儿都翻翻着。孙拐看罢多时，用手点指，哎，你是谁呀？标明挂号没有？懂得不懂得打擂的规矩？我告诉你，要想打擂，请的那个席棚标明挂号，然后再登台比武。长恒一笑，我不是为打擂，我就是为教训教训你，我标的哪国名，挂的哪国号，休走招拳，抡拳就打。一开始孙拐没还手，可架不住长恒接二连三老下毒手，孙拐就翻脸了，好小子，你是哪儿来的野种啊？既然不懂得情理，休怪某家我可不客气了。孙拐说到这儿，唰，把双臂一晃，亮出了门户，接驾相还，跟小太岁长恒就站在一处。长恒一看呢，不明白人家的拳术，书中代言孙拐外号叫神拳太保，在拳脚上有独到的功夫，他使用的这套拳叫五祖点穴拳，一共是翻天三十六路，神出鬼没，奥妙无穷啊。那两只拳的跟流星一样，奔长恒就吓得绝情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上面拳打，下面脚踢，真使人眼花缭乱呐。那么长恒呢，是个马上的将军，要讲这骑马摇枪冲锋陷阵，那够的是一位猛将，要讲这拳脚赶不上人家孙拐啊，这一动手就显出拙笨来了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让人给逼得叮铃铃铃铃铃围着擂台之转，可把孟通焦亮给气坏了，心说常将军，你人怎么这么拧，你看看倒霉了吧，再叫你下台也来不及了，你这不找亏吃吗，你这么大个将军，一旦死在台上，让我们回去如何交代，这两人喊不能喊，登台又不能登台，急得汗珠子都咕噜下来了，他俩着急啊，长恒比他们还着急。长恒心里他想，我怎么就不行呢，哎呦，我错翻了眼皮，看错了人了，这孙拐果然不含糊，难道一说这擂台我下不去了，这长恒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了， 那又说什么主意？别看他拳脚跟不上孙拐，要讲力气比孙拐可大得多。有道是一力降十会，别看你会这会那，我有把力气就顶你十样。练武的人都懂这个，长衡一看，干脆我取长补短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我把你抱住，兔崽子你就跑不了了。他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头眼一看，孙拐使了个乌龙探掌，嚓，这一巴掌奔到面门来了。长衡低溜一转身，正好躲到孙拐侧面，趁着孙拐没注意的功夫，他来了个恶虎扑食。哎，小子，噗，往上猛窜，还拦腰把孙拐给抱住了。孙拐没想到打仗还带摔跤的，再想把长衡给扑了下去，扑了不下去喽，长衡两只手就入了死扣了，丹田一较劲，哎哎哎，连杯口的在下绊子，孙拐站立不稳，扑通，正好摔在台上。长衡用磕膝盖一点他的心口，再这么小子，就这一下，孙拐好像没咽了气，两眼往上一翻，就岔气儿了。长衡用手指着他的鼻子，我说：“孙拐呀，练武艺不管这人能耐大小，主要是别狂，练的是能耐，别把人性给练走了。”你这小子可不然了，又狂又傲，一狠心毒，活该我给死去这些人报仇雪恨。可不过呢，咱俩无冤无仇，只要你服输认罪，当众承认个错，往后不这么办，我就把你饶了。如若不然，今天我非整死你不可。长衡说的是至己良言，没想到孙拐这小子不听邪。别看他仰面朝天躺在擂台上了，他觉着面子上过意不去，还口出狂言呢：黑小子，你他妈少废话，你敢把爷我怎么的？肉，好小子，我叫你肉烂嘴不烂，你看我把你怎么的。说的是长衡把拳头举起来跟皮锤一样，他想起那武松打虎来了，正好拿这孙拐当那虎吧，嘿，啪，这一拳打了个满脸花呀，把孙拐打得扛一声，鼻梁子给打折了，眼花缭乱，这气儿就上不来了。长衡又把第二拳举起来，嘿，啪，正打在肋叉子上，咔嚓一声把肋条骨给打折四根。他把第三拳举起来照着他小肚子，哎，啪，这样可坏了，就这三拳谁能顶得住？那么大的神拳太保孙拐刚了一声就断了气了。长衡怕他没死，站起来咣咣又踢了两脚，起来起来，你他娘的装什么熊你？最后一看，死定了。孙拐手下不少人呢，一阵的大乱呢。哟，坏了，大爷死了，大爷出事了，纷纷跑上擂台一摸，可不是吗？都凉了，坏了，大爷死了，快报告老爷子去。还有老爷子呢，书中代言，这老爷子就在人群里头呢，给他儿子帮兵助阵。你说这样的老人有多缺德，眼见他儿子在上头发威，他不制止。那么说他儿子挨打，他为什么不过来呢？他早就想过来，因为他离着远，这阵正分人群往擂台上奔，但是晚来了一步，他也登了台了，他儿子也断了气儿了。他爹是谁呀？就是孙岩，外人送号叫神拳太岁呀。